充满力量。 对，最重要的是呢，阳光天天都在那里，你要勇敢地走到阳光下，这样的话这光芒啊才会触到你的指尖上，你才能够体会到这种温暖。 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变成太阳。 哎，这很重要。 嗯， 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小太阳。 没错，让别人唱着这首歌 You are my sunshine， 对吧？那更有意思、啊 哎、你可以想象有一天呢、啊、这个世界上人们都觉得对方是彼此的太阳，哇，那是多么一个美好的世界。 Yeah. 哎，所以 Best wishes to you all. Best wishes. Happy New Year.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好，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年好。 新年快乐，过年好。 谢谢 David 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2月26号直播再见。 好， See you next year。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自由式滑雪是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诞生的，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人们渴望自由的心理促使这项全新刺激的滑雪项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个项目最初只是将高山滑雪和杂技集于一身，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1971年在美国的新汉普什尔州举行世界上第一次正式的自由式滑雪比赛，1975年起举办世界杯自由式滑雪赛，1986年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的蒂恩镇举行了首届自由式滑雪锦标赛，1992年被列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设有男女空中技巧和男女雪上技巧。男女雪上芭蕾于1988年和1992年被列为冬奥会的表演项目，1994年冬奥会将这一项目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自由式滑雪又分为三个小项，包括雪上技巧、空中技巧和雪上芭蕾。雪上技巧是指选手顺着布满雪包的陡坡线路上进行回转动作、空中动作以及滑降速度的比赛，强调技术性转动、速度和空中技术动作，包括单人雪上技巧和双人雪上技巧。而空中技巧强调起跳、高度和距离，而雪上芭蕾则是根据技术和艺术效果来给分。Freestyle skiing is a skiing discipline comprising aerials, moguls, cross, halfpipe, and slopestyle as par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It can consist of a skier performing aerial flips and spins, and can include skiers sliding rails and boxes on their skis. It is also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free skiing dipping, as well as many other names around the world.The FIS Freestyle World Ski Championships i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organized by the FIS for freestyle skiing. It was first organized in 1986 and is now held every odd year. Currently, the events included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are moguls, dual moguls, aerials, ski cross, slopestyle, and halfpipe. Formerly, acroski and a combined event were held.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